元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雷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暗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正常噶，红隧香港去九龙正常。咁九龙入口咧就少少车多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喺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和斜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你登记咗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18岁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喂呀仔呀，有巴士到啦，上车吓。 阿爸，戴翻个口罩先啦。 戴咗咯，喺个下巴度。 唔得噶，口罩一定要遮住你个鼻同埋个口先至啱噶。 咁啊系，坐公共交通工具都要戴口罩，快啲戴啦，上车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欢迎大家收听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 turn 翻过嚟啦，又系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阿 O 同埋小白喺度啦，已经 我条颈已经长晒啦， 系啊，等到条颈都长埋， 等到条颈都长噶，而家等晨光。 系啊，咁因为我哋早咗翻工啫，其实，但系听众同你哋一齐啦，啊，头先都听咗一啲新闻嘅焦点啊、专辑咁样啦，咁啊，但系咧依家咧就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听翻大家咧正常嘅晨光睇先啦。 系啊，我即刻搵埋阿朱海婷 Heidi 出嚟先得，一齐倾下偈啊。 Heidi 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小白，各位晨光听众，我条颈都好长啊，等到 系啊，个个都长颈鹿啊，而家 咁啊，留喺屋企咧，同心抗疫嘅时候都会想很多不同的花款的健身的方法，跳舞的方法，令到自己可以消脂的方法，因为不可以出街。我早几天就看到 Heidi 在社交平台都放下跟女女亲子跳舞片，是不是 Heidi？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真的这个抗疫期间讲了这几个月了，我自己都觉得跳舞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了。逢亲每日的大约5:30打后一个钟头，我们就会跳舞了。 嗯，咁啊，如果有好天气啊，可以喺自己屋企嘅露台仔嗰度咧，就啊吸一啖新鲜空气，跳下舞咁样，做一个亲子活动啊，都几好。唔止跳舞，跳绳都 OK 噶， 系啊，跳绳都系 非常之好，好快出汗嘅大氧运动嚟噶。 系啊，要谂多啲咧，即系喺屋企可以消磨时间啊，又可以有益身心嘅活动咧，真系好搞尽脑汁嚟噶。 真系啊，唔该大家要交换下啲嘅 idea， 即系大家已经，我话我哋已经出尽法宝噶啦喺屋企。嗱，我觉得要玩得嚟开心得嚟，亲切得嚟，又要健康啊。 系。 咁仲要定期又转下花款，小白你系咪都好有呢个同感啊？ 系啊，即系嗰啲譬如有阵时喺屋企做嗰啲HIIT 咧，嗰啲高氧频嗰啲叫运动啦，你都唔可以净系揾一两个嗰啲网上边嘅片段。 系啊，你要转下唔同嘅，即系唔同嘅片啊。如果唔系你做纯咗，我哋话 好系啊，做到滑晒牙，同埋咧冇乜心机做啦，好闷啊，已经觉得 可能用国家嚟分类啊，先睇 建议你 点啊点啊点啊。 我初初跳啲 HIIT， 即系我哋话叫高频率啦嘅一啲大 氧运动系啊。 初初咧我就跟啲大只佬。大隻嘅 PT 喎，咁啊跟下跟下咧，我呢排咧就轉咗咧跟親啲靚女啦。 哎呀， 嗱咁我又覺得有唔同嘅感覺，所以咧你哋跟開啲靚女咧，你哋轉翻跟大隻大隻 trainer， 即係挑通眼眉啊！知道我係跟嗰啲靚女跳。 我咧我啊唔分性別嘅，跟國家嘅。今日咧就係南韓。聽日咧就係歐美，跟住就台灣，跟住咧就唔同地方啦，咁樣都有跟下或者跟翻本地啊香港嘅 YouTuber 咁樣去學，咁你自己轉下咁啊，令到即係有多啲唔同嘅花款咯，咁樣咁啊，都係要諗下啲新嘅意念啊，或者新嘅 fulfill 出嚟啊嚇咁啊。 我又覺得咁啦，因為香港人咧都真係好中意，即係我哋好熱愛朋友，都好熱愛社交嘅，係咪？ 係啊。 咁呢排真係你相對嚟少咗社交活動啦。我都開始有啲朋友咧，要即係透過唔同嘅媒體，我哋講下電話，即係比以前我哋話 old school 啲啊。我哋除咗即係成日傾，可能傾 message 之外咧，喂唔緊要啦，大家各自喺屋企，尤其是有埋小朋友都好熟嘅啲家庭，不如我哋網上會議啊，咁小朋友又見下啦，我哋成幾家一齊傾咧，哇好熱鬧啊，我覺得要。 要啊要啊，而家咧覺得咧網上會議呢啲咧，俾小朋友玩咧。你都会觉得算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来的。 好再用来跟他们上堂，我们善用一下自己大人都要这样做。你知不知道我们两个几月前已经试过有班朋友是网上跟其中一个朋友庆祝生日。 是啊 可以网上听到生日歌都是一个祝福来的。Heidi 又问一下你啦，你那边的天气现在点先？ 哇其实我就见到阳光同埋呢都已经几热啦。我都好想知道究竟会不会这么早已经有这个酷热天气警告出了没有。 咁酷热天气警告呢已经出了啦。咁详细的天气呢交给小白讲下啦。 是一起听听下。大致天晴嘅，但係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嘅都系下。哇市区最高嘅气温会到34度。新界仲会再高一两度，34+2=36噶咯，吹微风嘅，展望啊，明日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嘅吓，咁啊风势较大嘅，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啊，已经好多日嘅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继续喺度啊， 系啊，咁啊，所以户外工作嘅你咧，除咗要记得戴口罩咧，仲要咧补充足够嘅水分。 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系暂时嚟讲最长嗰个嚟嘅， 系啊，咁所以即系大家都留意翻啦，又。秉承下彭爷嘅开节目嘅嗰个风格啊，都讲下通胜好冇咧？咁啊， 好好好， 听下咧。喂，今日咧适宜嫁娶啦、出行啦、开市都 OK 喎，系啊。咁啊，唔知转个头咧，揾股票分析师咧去讲下究竟咧开市方面啊，系咪真系咧无往而不利？不过都有啲忌嘅嘢嘅，包括动土啦、破土啦同埋祈福嘅。咁啊，呢啲都系一啲传统嘅智慧咧，可以俾咧。朝头早啊，起身咧，听紧晨光第一线嘅你咧，可以参考一下咁啊。Heidi 呢个时间系咪准备煮个靓早餐食下先咧？ 好，等我而家准备下先。 好啊，唔该晒 Heidi， 咁啊转个头再同你倾啊。 好，拜拜， 拜拜。早晨。 慢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阿欧同埋小白咧就立即啊揾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啦。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先讲下，喂，隔晚美股啊麻麻地，咁啊睇到咧，道指方面咧收市要跌嘅，跌205点咧，因为咧好多大型嘅科网股咧啊跌势都未止，讲紧咧就系亚马逊啊、苹果公司等等等等啦。咁啊美股方面咧嗰、那个科技。星期四咧都有啲業績有機會咧就叫做出嚟啦，咁啊業績睇嚟投資者都唔太睇好，而咧令到咧成個美股咧都會回調咁樣啦，咁啊有冇機會影響香港呢一邊咧？咁啊交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一下啦。 我諗而家啲即係排啲啲高新科技股啊，啲即係新經濟股份方面咧，無論香港同埋美國都係啦，就有一啲越轉弱翻少少嘅咁。其實就我諗最主要因為之前咧實在升得太勁啦，咁啊同埋你睇翻頭先講啦，美國方面就嚟公布業績噶啦嘛，咁、所以變咗大家都會喺業績之前咧就會睇一睇，究竟嗰啲公司方面咧個業績係咪支持得到咧而家嗰個股值啊，或者支持到個增長咯，咁所以變咗喺嗰個即係業績之前嘅話咧，有一啲獲利態度啊，或者係轉態度轉出審慎，我覺得都正常，但我又唔係睇後市即係啲科技股咁悲觀咯。因为始终就如果出嚟个业绩唔系真系话咁差嘅，可能符合到预期嘅，就有机会喺低位嘅炒翻上都唔出奇。因为你而家嗰个经济环境嚟睇嘅话咧，就实体经济仍然都系生意难做啊，包括疫症方面咧，仍然都系比较困扰啦。咁所以变咗传统企业上边嘅话咧，个投资价值就其实真系远逊于咧就系呢个新经济类股份。咁新经济股有一个即係避變相避險嘅作用喺度咯，咁同埋都睇翻美國方面啦，嗰、那個刺激經濟方案啦，咁而家講緊話又派錢啊嘛，就1万亿，咁但一萬億都唔夠啊嘛，話可能要提高到去20000亿啊嘛，咁如果真係落實咗一啲新嘅刺激經濟方案派錢嘅話咧，咁其實對個市場氣氛，我覺得又會係幫助翻啲嘅。 係希望係啦，即係唔好咧，好消息就當壞消息炒啦。咁啊，錢永遠都派唔夠嘅。如果即係一路明明已經喂派咗噶咯，喂唔夠喎，咁啊算啦，個股市都係上翻落去啦。咁樣哇，真係有啲拗拗地頭啊。不過大家都面臨啊疫情方面都幾嚴峻啦。咁啊講完美國方面咧，咁啊港股琴日有得升嘅，升169点啦。咁科技指数咧，咁啊，第二日啦，啊，终于开红盘啦，咁啊，弹咗3.5% 啦。咁但系好明显，近排大家聚焦紧一样嘢，都系接地啲啦。晏昼 lunch 咧，究竟去边度解决？去边度食啊？系啦，咁啊，喂 ，Kenny， 你喺中上环嗰带咁翻工，咁究竟你冇可能系攞住个饭盒咁样？咁你翻公司食咁，但系都唔系，即系都要隔离啊，即系要保持社交距离咁样啦。咁究竟？是不是得掂咧呢一样嘢，定还是唔得掂咧咁样？咁即系都 你知啦，喺湾仔或者中上环一带嘅话咧，就去唔到郊野公园咁远噶嘛，去到都已经收工啦。 系啊，你话 真系搵食啊比较难啲啊。不过我觉得就系、其实又会引申落去有再有啲影响，因为呢排咧其实嗰啲收租类股份方面咧就再弱翻嘛，因为你个限聚令收紧之后嘅话咧，你明显见到商场啊呢个少咗人嘅。咁而家食肆方面咧，如果连晏昼即系全日咧都唔准堂食嘅话咧，其实可能会再雪上加霜嘅，因为你啲商场有多时就唔系净系去购物咁简单噶嘛。咁你有冇餐饮设施啊？有冇得 hea 下嘅话咧，其实都好紧要噶嘛。咁你谂下，如果你喂晚即系行到咁上下，想饮杯下午茶啊、餐啊个 tea 都冇嘅话咧，咁你可能对香港嘅零售业上边嚟讲，唔單止餐飲業嘅，餐飲業就唔使諗啦，一定係首當其衝啦。咁零售業咧就都可能有影響嘅，所以你見到近排嗰啲收租股啊，就算領展有啲好消息收購啊，或者係啲零售類股份方面咧，即本地計啊，內地就升到叭叭聲啦，但係本地嗰啲話咧，都仍然係疲弱噶。 係咁啊，除咗Kenny 講嗰啲股份咧，有一隻我都留意到啦，其實今日咧就全日禁止食肆堂食啦。中華煤氣咧，咁平時都唔多喐噶嘛，係年頭嘅時候咧，即係爭少少啦，都上翻去噶啦嘛。啊，竟然股價咧，即係跌都跌得幾急下喎，咁啊連續跌咗5个交易日喎，咁啊原來咧呢個政策咧都幾影響煤氣喎，咁樣。 一定係啊， 即係大家可能會有時忽視咗，因為煤氣方面咧，其實大家以為屋企開煤氣煮飯，咁就你屋企煮飯應該可能會 仲用緊佢啦， 係啊，其實唔係嘅，因為咧佢個商業用戶嘅比例方面咧係大好多嘅，咁同埋商業用戶方面咧個用氣量方面咧係多好多嘅，咁、所以變咗如果當嗰個係商業用戶方面咧就開唔到工。或者是做不到餐饮的话呢其实是绝对有影响的。 所以散股民呢就可以留意返啦。转个角度呢讲埋另一隻喂都相对旧经济的股份啦。消息多多啦股价呢就不断下挫讲緊就是汇控啦。汇控呢全卖佢欧洲美国嗰啲业务嗰啲资产喎咁样。有机会即係昨日睇返股价方面呢都跌穿咗$35啦咁样。Kenny， 你覺得啊，匯控即係應該即係如果仲持有嘅散户咪應該點操作啦？因為都係血肉長城嚟嘅，有啲已經好叻噶啦，$28、$29嘅時候咧都買定一啲噶啦。咁啊，呢個$35呢個就係臨界位嚟噶，你$40到攞，你$28到又溝翻啲嘅話，依家係臨界點啦。咁啊，去定留咧？咁啊 ，practical 啲嘅一個問題啦嚇，幫啲散户股民問下 Kenny 先。 匯控咧，即係好多年前咧，都建議啲人唔好買噶啦，因為你睇翻。基本上咧，就嗰個經營嘅環境上面，對於個國際金融股嚟講係嚴重不利嘅。咁你睇翻匯控盤數俾你睇到見到啦，第一就係嗰個ROE 股本回報率低單位數字，遠遠都未達到佢自己嘅目標。第二就係嗰個成本對收入比率方面咧，就落極都落唔到。所以你見到成盤生意咧都係難做。再加埋今次呢個事件嘅話，就更加慘啦。即係我諗佢，如果你而家出售歐美嘅話咧，好明顯就係貨呢個表態，即係唔可以再企兩邊啦。即係諗住初初諗住呢個係支持國安法，就可能喺中方嗰邊又 OK， 咁跟住歐美嗰邊咁又可以即係站住。咁而家唔得啦，好明顯就你要企一邊咯。咁如果真係出售咗呢個歐美業務嘅話咧，就好明顯有機會啦嚇，就將嗰、那個重心咧就搬翻上嚟喺呢個大中華香港啊市場。事實上係咁樣係啱啲嘅，因為你睇翻佢哋嗰個收入嘅比例都見到嘅大中華市場啦、中國、香港等等嘅話咧，係佔咗佢哋個收入成60%-70%嘅。咁你如果放棄咗呢個係即係大中華市場嘅話咧，其實係唔係幾啱咯？咁所以如果你要揀啱邊嘅話咧，咁其實冇辦法啦，可能真係有機會要翻翻嚟嘅。 係咁，但係佢翻翻嚟就唔可以講自己係一個國際嘅銀行咯，可能因為啲業務都開始濃縮得翻亞洲地區啦，或者大中華地區，好似 Kenny 咁樣講。 係啊，不過另一個方法即係傳嘅啫，呢個嚇，其實今次段新聞都係講傳嘅啫。咁另一個方向就話唔係話出售第三方嘅，可能係分拆上市咯。 係 咁分拆上市又就侵咗入去引入咗一啲係歐美股東嘅話咧，咁就變咗嗰個係影響力方面降低咗啦。咁就一個即係叫做中庸嘅方法咯。 係咁啊，散股民咧都密切留意住啦，應該呢兩三日咧又有一啲新嘅消息會 update 大家啦，關於匯控方面咁啊，散股民即係持有嘅都唔驚得咁多啦，因為好多朋友都係$80攞貨嘅，其實依家都係即係除咗等。同埋即之后就係等囉咁样咁啊继续留意住大市嘅表现啦，估计今日嘅投资气氛都应该麻麻地呀，会唔会係咁啊？ 係呀，我觉得都係暂时观望不过又唔会太差嘅，因为始终就期指结算啦嘛，咁我諗佢都会托住个指数嘅，就即呢个礼拜结算啦嘛，咁所以变咗指数又唔会太差，但就应该係观望气氛比较重啲啦。 咁散股民呢就可以留意返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晒你啊 Kenny， 咁我哋下个星期经过，拜拜。 二台通识60秒。 历史记载最早出现类似口罩嘅用品，就要追溯到去公元前6世紀。当时古代波斯人进行某啲嘅宗教仪式时候，信众都要用块布包住面，以防世俗嘅人带有不洁嘅气息。呢、这个就系口罩嘅雏形啦。讲到口罩同卫生扯上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国元朝。根据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嘅著作《东方见闻录》入面记载，向大汗献上食物的人都会以金绢巾蒙住口鼻，避免呼吸的气息接触到大汗的食物。直至到14世纪中叶，黑死病在欧洲蔓延，当地的医生都会戴上乌鸦形状的面具，上面装有透明物料隔绝患者和尸体的体液，而面具前端就装有龙涎香、樟脑、没药等等材料。在当时，这些材料被认为可以保护医师免受瘴气的侵害。 声音演绎彭嘉宾， 二台通识60秒。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聆听 1% 的声音， 一班智力障碍青年人分享生命的价值。 我做得到、 yeah! CIBS 节目星象之旅，智障心不障， 药物常识知多啲。 从一粒药丸怎样诞生， 到怎样吃法才是对， 专业药剂师通通话晒你知。 CIBS 节目药你要知，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是啊，呢度是晨光第一线啊，是时候呢同大家呢寻找一下一啲呢商业嘅机遇啦，喺逆市之间咁啊，立即听下贸发局热线先。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思芬繼續喺度啊！嗱，香港貿發局咧現正舉行夏季採購會網上展，直至到8月7號嘅。而今朝早咧，我哋繼續啊請嚟香港貿發局展覽事務高級經理李家偉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紹一下噶。Baron 早晨，嗱呢一個網上展嘅產品包羅萬有啊，貿發局其實係點樣去撮合買賣雙方嘅咧？ 係啊，咁啊，尋日我就介紹過呢個網上展咧，就結合咗呢個相對而即係 click to match 呢個自助嘅商貿配對平台啦，咁啊係可以利用到 AI 同埋大數據咧做一啲自動嘅配對嘅，咁啊為買賣雙方咧可以推薦一啲潛在嘅合作夥伴啦。咁另外咧，平日我哋做實體展覽咧，其實都擺好多資源咧去做呢個商貿配對嘅。咁所以今次咧喺網上展咧，我哋商貿配對嘅團隊咧依然係咧係會好積極咁樣安排咧一啲度身訂造嘅網上商貿嘅配對會議，就提高呢个展商同埋买家咧可以做得成生意嘅机会嘅。咁喺今次其实开呢个网上展之前咧，其实我哋已经预先咧系安排咗超过咧5000场嘅商贸配对嘅会议嘅。咁咧就系由贸发局嘅同事啦，咁啊包括系香港同埋海外办事处嘅同事咧，都会系24小时候命咁样无间断咧去提供呢个支援服务嘅，咁处理一啲深度嘅商贸配对嘅查询嘅。咁而喺网上展嗰度咧，其实即系展商咧亦都可以更加積極咁樣同埋主動咁樣去揾買家啦，咁其實越勤力咧就收穫越大嘅，咁就唔使好似以前咁樣喺個實體展嗰度咧就可能等買家去個攤位度揾你咁樣嘅。 嗯，嗱，網上展咧就涵蓋好多個行業啦，包括啊燈飾啊、電子產品、資訊科技、醫療及保健、家庭用品、家用嘅紡織品、時裝、禮品及贈品等等嘅，亦都有呢一個印刷及包裝咁啦。其實有冇邊一啲嘅產品推介咁嘅咧？ 係，咁尋日我提過咧，今次呢個夏季採購會嘅網上展咧，係有嚟自14个国家同埋地區啦，超過1300间嘅展商係參與嘅。咁其實由疫情開始至今啦，咁其實唔少本地嘅科研企業咧，都成功研發出呢一啲嘅抗疫產品嘅。咁喺呢個網上展咧，亦都會呈現咧多款呢啲新嘅防疫或者抗疫嘅產品嘅。咁亦都特設咗一個叫做香港智能保健專區Smart Health Hong Kong 嘅。咁展示翻呢一啲本地公司自家研发嘅一啲保健产品同技术嘅，咁好似有呢个抗病毒嘅涂层啦，亦都有消毒机械人啦，同埋呢个纳米技术嘅纤维空气滤网啦，咁亦都有空气清新机啊、智能体温筛查系统啊，同埋呢个隔离检疫定位技术等等嘅。咁而另外咧，楼家抗疫咧亦都造就咗唔少宅经济嘅商机嘅，咁带动咗一啲咧对呢个消费电子产品啊，同埋家居娱乐设备等等嘅需求嘅，咁喺网上展咧亦都会展出咧各款嘅智能家居同埋生活时尚产品嘅。 嗱，网上展咧设有研讨在线啦 ，Baron 啊，唔知嚟紧有啲咩节目咁咧？ 系啊，嗱，咁网上嘅研讨会咧，咁喺今日啦吓下昼咧2:30咧，我哋就会有呢个全球顶尖趋势嘅预测权威啊 WGSN 咧，佢哋主讲嘅2021嘅春夏生活空间设计研讨会嘅直播嘅，解 採購咧家用紡織品啊，喺明年春夏季嘅一啲潮流用色啊、物料啊、形狀同埋氛圍嘅。咁而聽日啦，即係星期四咧嘅下晝2:30咧，就會有呢個亞洲照明會議嘅。咁咧就會從呢個人本角度咧去分析智能燈飾帶嚟嘅商機同埋前景嘅。到後日啦，即係星期五嘅下晝3:30咧，我哋就請嚟咧國際著名嘅市場調查機構，係探討零售業市場嘅最新趨勢嘅。咁有興趣嘅朋友，如果未登記嘅話咧，而家就快啲上我哋嘅網站咧登記參加呢啲網上嘅研討會啦。 其實咧喺疫情期間咧，多個全球嘅活動都轉移到去網上舉行啊。阿 Baron 啊，你認為網上展覽會啊，會唔會成為咗疫後嘅新常態咁咧？ 是啊，咁其實喺疫情底下咧，唔少企業咧都乘勢咧就加快咁開拓佢哋嘅網上嘅業務啦。咁夏季採購會網上展咧，其實喺疫情之下咧，亦都希望可以咧幫香港嘅公司啦嚇解決一啲佢哋嘅燃眉之急啦，幫佢哋咧就透過新嘅渠道咧繼續做生意，咁啊減低嗰個疫情對佢哋嗰個生意嘅衝擊啦。咁亦都協助佢哋咧把握呢個網上營銷嘅機會啊，咁啊拓展呢個電子商貿嘅業務。咁我哋希望咧，其實喺疫情緩和之後咧，我哋可以都盡快啦恢復做翻我哋嘅實體嘅展覽，咁咧亦都再配合埋全方位嘅線上線下咧 O2O 嘅一啲推廣計劃，咁咧就幫助中小企咧可以線上線下都捉緊商機，咁相信咧呢個會係疫情之後嘅新常態啦。 嗱，夏季採購會網上展咧就會由7月27日即係直至到8月7日咧去舉行嘅。今朝早唔該曬你 ，Baron，Thank you。 有興趣的商户可以上夏季採購會網上展網站 ssw.hktdc.com 登記參加，費用全免。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肆全日禁堂食的措施今日起生效，为了配合新规例，有连锁食肆在餐台上摆放所有座位暂不开放的告示，甚至围封座位。有市民朝早买早餐外卖回办公室，有人认同新措施并指来得迟，也有市民说因应疫情已经习惯买外卖回写字楼，又说当局应该为地盘工人放宽堂食安排。在金钟见到多人买早餐外卖之后站在餐厅外，又或者坐在路边位置进食，有地盘工人说无奈接受禁堂食的措施，在街上进食既不便亦有感染风险，也有建筑工人说为了生计没办法回办公室用餐，但为了防疫亦支持禁堂食措施。收紧船员及机组人员检测和检疫安排，凌晨零时开始生效。所有客船和没有在港处理货物装卸货船的船员换班安排将会暂停。经机场进入香港的机组人员，在港进行货物装卸的货船抵港换班船员需要在出发前48小时内取得阴性检测结果，抵港后必须再次提交深喉唾液样本。换班船员和未持有阴性检测结果的机组人员必须等候检测结果之后才可以离开。另外，政府表示需要针对性就豁免机制对本港运作的必要性作出澄清，强调绝非否定专家就疫情源头所提出的专业见解，认为有关澄清不幸地被解读为政府和专家持不同意见。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98宗都是本土个案。新疆有89人确诊，辽宁8人感染，北京亦多1宗本土病例。患者同大连早前确诊的病例有关，冇新增死亡及疑似病例。昨日由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的病例有51宗，全部是本土病例，新增27名无症状感染者，目前仍然有273人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计84060人确诊，4634人死亡， 78,944 人康复出院。欧盟针对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推出一系列措施，27国同意限制对香港输出敏感科技，用作内部镇压、截取通讯或进行网络监察等。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欧方错误做法，已经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切实尊重中国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发言人说，中方已经多次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场问题展明立场。一国两制落实得好不好，中国人民特别是香港人民最有权利发表意见，欧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又说着大多数香港居民都认为，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会更有助于保障香港居民的各项权利，也都更有利于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日经平均指数报22,531点，跌1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43美元，卖出1961.4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08，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7，人民币7.002，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73，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预测本港今日系大致天晴，但有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雷暴，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咗龙翔道先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第二线有坏车阻路，咁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龙盘苑啊。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第二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仍然系挤塞，龙尾去到龙盘苑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大榄上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Janice， 是一个文员嚟的，我想跟医护说，希望你们要继续加油努力，辛苦了你们这么久以来的工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国安法十问。 国安法规定，除非法官确信疑犯或者被告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安行为。 否则不准保释。这个做法和国安法的总则指，被告未定罪前都假定无罪，有没有矛盾呢？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无罪推定咧，系喺普通法制度里边，亦都喺好多其他国家里边咧，都系一个刑事诉讼适用嘅原则。咁但系有无罪推定就唔表示咧，涉嫌犯罪人士或者被告人咧就一定咧系可以得到呢个保释嘅。咁所以保釋嘅權利咧，就唔係咧同無罪推定咧有一個直接嘅聯繫。咁根據現有嘅香港法律咧，喺某啲情況之下咧，法院咧都可以拒絕呢一個被告人嘅保釋嘅。例如，如果佢認為呢個被告人有可能係潛逃去外國啊，或者認為呢個被告人有可能繼續犯罪啊，或者咧認為呢個被告人可能干擾呢個案中嘅證人啊，喺呢啲情況之下咧，根據現有嘅香港法律咧，法院咧都會唔俾呢個被告人保釋嘅。咁所以保釋嘅權利咧係即係有足夠理由咧係可以被拒絕嘅。咁而家講法基本上就係嗰個舉證責任咧，就需要咧由呢個被告人承擔，即係話佢係需要證明咧佢係。唔會繼續從事呢啲危害國家安全嘅犯罪，除非佢證明得到咧，否則嘅話咧，法院咧就唔會咧係俾佢咧保釋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對於舉證責任嘅一個嘅轉移，就唔係話咧對於保釋制度一個根本嘅改變，因為根據現有嘅制度咧，如果法院認為呢一個被告人係有可能犯罪咧。咁就唔會咧，係俾佢保釋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好多比較嚴重嘅罪案嘅情況之下咧，呢個法院都唔俾呢個被告人保釋嘅。 香港大律师公会执委罗敏聪： 要去理解呢一个问题之前咧，我哋需要去睇翻国安法本身嘅条文啦。其实总则里边嘅第五条咧，已经讲得好清楚，呢个被告人咧系假定无罪嘅，即系话咧每一个被告咧，佢喺未正式接受审讯之前咧，佢都系会假定佢系无罪嘅。呢一个就会系起点啦，同一般刑事案件一样咧，都会系由控方系去举证。是去證明在毫無合理疑點的情況底下呢，這個被告呢是有犯到這個國安法下面的所列的罪行。咁但係如果我哋再去睇返國安法另外一個條文第42條嘅第二款嘅時候呢，似乎個情況呢就好唔同啦。因為第42條第二款呢，佢係咁講嘅，佢話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嘅理由去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不得准予保释。字面上已经是给人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个被告呢，他已经是犯上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并且他会继续进行这些行为，要由他去说服法官他不会有这个意图去继续这些行为。所以同一般我们香港所奉行的一个假定无罪那个的宗旨呢，就很不同了。 国安法十问，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系啦，翻到嚟朝早8:41嘅时间啦，听咗41分钟嘅晨光第一线，争咁把声，彭爷爷争咁你把声啊！ 系啊，梗系啦，点可以少咗我噶？ 系啦，唔得。 唉，早晨啊，小白早晨，好，仲有隔空同阿朱海婷讲早晨，同埋我哋嘅听众朋友早啊！好啦，今日晨光新闻焦点咧，不如预埋我彭仔啦。 好啊，好啊。 今朝早咧。想同大家先睇下嚟自今日明报啊，明报咧嘅新闻咧当中当然都系要睇下我哋嘅疫情啦。咁啊，本港新型冠状病毒咧确诊连续七日啊，超过咧100宗啊。咁啊，寻日咧增加咧就系有106宗嘅。咁就第三波疫情咧持续啊超过3个礼拜咧都系未停止嘅。咁而港府专家多次提出咧就。今次嘅疫情可能係由海员以及係机组人员等等啦，係获豁免检疫者所导致嘅。 咁但係咧，港府一直咧就反駁咧係屬於一個誤解，又話咧冇證據。直至到咧學者基因分析證明啊，豁免者係同本地個案基因一樣。食衛局嘅局長啊陳肇始咧就喺尋日咧就終於改口咧就話已有實證，會嚴肅跟進。有專家批評啊，若果六月底嘅時候一有船員確診啊，即刻堵絕嗰個嘅漏洞，咁本港或者就唔會有第三波疫情嘅出現咁話啦。港府四名嘅抗疫顧問，包括袁國勇、梁卓偉、許樹昌同埋咧福田敬義，咁啊先後咧就話第三波疫情源頭咧就係豁免檢疫者，咁而喺呢一個嘅情況底下咧，呢一個嘅港府嘅官員就喺同日咧就指咧係沒有證據顯示新一波疫情咧一定係獲豁免者帶來，咁呢個所謂嘅同日咧就係指咧係許樹昌喺7月5號嘅時候已經指出咧豁免檢疫者或者成為漏洞，咁其後政府咧就喺7月19號咧就發稿嘅，咁就係講到話呢一個嘅事件咧，就政府發言人強調咧，呢係屬於一個誤解咁講。好啦，咁啊喺呢一啲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去到咧尋日咧，陳肇始咧就喺我哋港台嘅千禧年代嗰度就改口啦，就話咧就住疫情源頭或者係來自獲豁免檢疫者，專家已經做咗基因排序，已有專家的實證咁樣。咁啊可以咧知道咧，即係前後咧就係政府咧都改咗口風啦，咁話。好啦，沽物论点都好啦，咁而家針對有传媒報道啦，獲豁免检疫嘅船员呢喺香港期间呢到过呢多个地方。咁香港船东会昨日呢就发公开信话啦，有关从业员呢系极少数嘅害群之马，十分失望，已经要求工会提醒会员呢遵守规定。会方又话呢涉事嘅船以及涉事嘅船并非咧系佢哋嘅会员，若果有会员违规，可以考虑开除会籍咁讲嘅。咁又嚟自今日咧《明报》嘅港文报道嚟噶。 好，唔该晒彭爷。咁我哋都要睇埋，因为今日咧呢个禁堂食令开始咧就系24小时执行。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嗱，《东方日报》咧就咁讲啊。咁24小时执行呢一个嘅禁堂食令啦，迫令到咧就系一众嘅打工仔连早餐以及咧就午饭亦都要买外卖啦。部分冇办法咧就翻办公室嘅打工仔只好咧就喺炎炎夏日嗰度咧就去到公园嗰度用膳。咁有寻日啊网民发现，怀疑咧就有人啊就睇到有关咧系嘅机会系商机咁讲，就将房间改建成为时租，就供俾人咧就食饭，甚至咧就有传啊部分公司改用厕所就俾员工咧就吃饭。嗱，方法咧咁啊报章形容层出不穷啊吓，唔少网民认为啊系因为香港政府嘅防疫政策咧就离地，纷纷咧就慨叹啊香港人究竟做错咗啲乜嘢咧？咁样啊，寻日网上流传多张嘅照片，咁啊，只有人咧就喺中环嘅街头放置以纸皮制成嘅告示，写明咧就中环街市旁边，咁啊，晏昼房间出租供食饭用，两个人收费咧就50元一小时，一人收费咧就30元一小时噶。咁啊，报章嘅记者曾经咧就尝试致电有关嘅电话，咁但系已经冇办法接通啦。事后咧亦都有网民声称啊，收到咧就系租房食饭嘅负责人回复，咁啊，结果咧就被闹到飞起而要取消咁讲啊吓，咁啊政府咧喺今个月开始实行咧就系朝六晚六朝五嘅禁堂食啦，其后咧就再次咧就改为24小时噶，咁啊其实亦都见到好多唔同嘅情景啊，报章嘅记者亦都咧就实地采访过，佢话到咧嗱喺维园，单咧就喺黄室堡嘅喷水池附近有几张嘅长椅啦，咁啊寻日嘅时间咧好似就已经见到啲人好似预习咁样啊，已经聚集咗咧就系近10个嘅身穿西装或者咧就系工作服嘅市民，咁啊喺摄氏33度嘅高温底下，大多数咧都系用大概10至15分钟咧就三扒两。两拨就将个饭盒食完，然后匆匆离开。咁而湾仔税务大楼附近入境事务大楼一众嘅地方咧，都系公众嘅空间啦，亦都有大概咧就10名嘅打工仔喺户外用餐。咁但系该处咧就没有座椅嘅，唔少嘅市民只可以咧就系喺一啲较为有树荫嘅花槽旁边啊，甚至乎咧就系热到咧就系辣到你 pat 嘅一个嘅叫做石凳啊，嗰度咧就享用你哋嘅午餐咁讲。其实报章另外一段咧亦都有提到咧，就系有啲嘅建筑工人咧就要坐喺 路边啊，沙尘咧就送饭，有啲甚至乎咧就喺后楼梯啊，甚至乎天桥底后巷用膳噶吓。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噶。 其实咧，啲记者咧即系话，我哋香港人预习定今日开始冇得堂食啊，要外卖嗰个处境，你唔好讲到咁搞笑啦。其实咧，呢、這个记者所描述嘅，咪就系我哋根本香港人啊，日日形形碌碌啊，呢、這、一个嘅劳劳碌碌啊，喺度啊，工作嘅时候搵餐晏食下都难嘅时候，嗰、那个状况咪就系咁样咯。 系啊，大家都辛苦啊。 反映我哋日日都系咁嘅，其实 系啊，系啊。 唔使做预习， 未必系真系为咗今日预习 咁有趣，为咗今日而寻日走去预习咯。 平时都系咁啊， 有趣啦吓，唔该。 好 啊，头先嗰个边个写噶？ 头先系《东方日报》嘅报道啊。 哦，《东方日报》好啦，跟住落嚟我哋睇下《星岛日报》咧，《星岛日报》咧讲下另外一个嘅环境同埋呢一个嘅事态咧，就关于咧选举嘅。咁啊，讲到嚟紧系啊。依家就話本港嘅疫情嚴峻啫，但係幾乎咧就肯定啊，冇辦法咧喺短期內扭轉呢個局面㗎啦。咁據悉咧，特首林鄭月娥咧，尋日就召開咗特別行政會議，詳細考慮嘅公共衛生安全及選舉公平公正性等等因素，決定引用啊緊急法押後立法會選舉一年。咁至於因此而造成嘅立法會真空期處理問題，消息人士表示咧，港府建議啊，由現任立法會議員係多做一年，變相咧就延長現屆立法會一年任期。咁認為咧呢一個係最簡單解決立法會真空期嘅方法，但係由於咧涉及憲制安排啊。需要咧係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決定，以鞏固咧法理基礎嘅。咁新一屆立法會咧原定喺9月6號係進行選舉嘅，今個禮拜五就截止提名期嘅啦。咁但係本港近日疫情惡化啦，令到選舉能否如期進行都備受關注。據悉咧，特首林鄭月娥尋日召開行政會議，商討押後選舉問題。行会内的立法会议员以及政党成员都因为涉及利益冲突而没有参加会议。消息透露会上详细考虑公共卫生安全及选举公平公正性等等因素，决定引用紧急法就押后立法会选举一年。出席会议的成员就对延期举行选举就都是没有异议的这样说。由於基本法第69條規定，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除了第一屆任期為兩年之外，每屆任期都是四年的。而本屆立法會已經完成了四年任期，若果9月立法會選舉押後進行，立法會將會有一年的真空期。究竟最後是不是真的由現屆的議員去擔任多一年呢？大家可以留意轉事態的發展。這個來自今天《星島日報》的港文報導。 好，接著再看就是《文匯報》的頭版，今天講到就是港大隔除了戴耀廷。文傑都提到，因為發起違法佔中而被判囚16個月，正在保釋等候上訴的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昨天就被港大校委會28-2大比數通過，今天予以即時解僱。港大發言人昨天夜晚確認，大學已經因應就是法庭對一名教師的裁決，按照住港大條例啟動了就基於好的因由終止僱用該名教師的程序，並且已經就將結果就告知有關人。自2013年開始，自2013年初提出違法佔中以來，過去七年半以來，戴耀廷多次就以法律學者的身份踐踏本港的法治，鼓吹所謂的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等等的激進主張，被視為就近年香港違法暴力事件頻生的催化劑。港大強調，事次的案件就經歷了詳盡以及就適切的步驟，校委會就按照著嚴謹和公正的既定程序，經過詳細討論和考慮之後已经作出了决定，其结果将告知有关人等。港大亦都指出，今次个案就是大学内部人士的事宜，希望外界尊重大学自主的原则，而基于个人私隐以及就保密的原则，校委会和大学均不宜透露或者就评论个案的细节。戴耀廷昨天夜晚亦都在个人的 Facebook 上就确认收到大学革职的通知，但仍然说到就是大学以 外嘅大學咧就以外部勢力啊，咁啊透過佢就係嘅代理人作出隻字不提自己嚴重違法被判重囚的事宜，咁啊意圖誤導以及咧就再次咧就煽動群眾咁講。以上咧就係嚟自文匯報嘅報導噶。 好，唔該曬小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嚟自《蘋果日報》今日嘅新聞啊，當中咧有講到話咧。中國在香港落實國安法之後呢就引起了國際社會強烈反應，繼英國、加拿大和澳洲之後呢，新西蘭尋日宣布暫停和香港的引渡協議，中國外交部表明保留作出進一步反應的權利，同時宣布香港暫停和英國、加拿大以及澳洲三國引渡協議以及是刑事司法互助協定的。咁新西蘭外長彼得斯咧，尋日就發聲明咧，就指中國通過港版國安法就削弱法治原則，破壞咗鞏固香港獨有地位嘅一國兩制框架，亦都違背咗中國對國際社會嘅承諾。佢話新西蘭不再相信香港刑事司法系統獨立於中國，如果中國將來遵守一國兩制，我們會重新考慮決定。我一直說中國給予我們承諾時，我相信他們，我並希望他們各守承諾。這個就是那位新西蘭外長的說話啦。至於看到在這個的新聞當中這位的彼得斯呢，他又說了會將出口到香港的軍用和軍民兩用貨品以及是科技呢就視作輸往中國內地。咁而新西蘭同時呢就更新對香港的旅遊警示，彼得斯呼籲國民留意國安法帶來的風險，並且指正審視香港的整體關係，但就不會給予香港人呢被封港簽證㗎啦。咁呢個嚟自今日呢《蘋果日報》嘅報導㗎。 好，再睇埋啲經濟嘅消息㗎，咁嚟自《經濟日報》嘅頭版報導講到呢就全港今日開始呢就係禁堂食啦，消費市道再受衝擊，咁鋪市雪上加霜啊。過去人流非常之多的四大核心区今日就见到很多急铺了，空置已经升至到近两年的历史新高，个别核心区的铺租急挫就是九成，业界估计疫情加速就相互结业，看得到就是尖沙咀、铜锣湾两大传统零售区急铺处处，以尖沙咀的海防道为例，地段合共大概20个的铺位，单计近三个月先后有多个的租客迁出，包括就三间的药房、化妆品以及就珠宝等等，连同去年迁出的金行地段总共有6至7个的铺位是交吉以及就短租，占了地段的三分之一。除了零售业受到冲击之外，因应着疫情政府收紧了限聚令并且禁止餐厅堂食，中原工商铺董事总经理潘志明就指出，很多的餐厅已经在上年的社会事件爆发的时间经营开始出现问题，虽然捱得过第一个以及第二波的疫情，现在第三波更加犀利，不少的老板都已经心灰意冷啦，咁啊有意咧就结束业务，咁啊未来几个月啊将会咧就出现结业潮噶，而疫情底下，咁啊市民减少外出，零售业面对困境，整体商铺空置率咧就一定会上升，咁啊租金下半年再跌两成或者以上，全年跌大概咧就系一半噶，咁啊相信咧就都有啲前景嘅，要等到明年啦吓，佢话到咧可能会有啲国际品牌重来嚟到香港开业咧，先至有机会有转机噶。以上咧就系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等男人告诉女人知边啲先系终极渣男啦。 总有些人善良为掩饰说谎，给我伤痕面容大方，奋不顾身一起将爱情杀光，这样最明喜敢担当。总有些人擅长扮凄惨那方。 Angela 话喺录音期间咧，有同填词人一齐揣摩歌词嘅，而对方其中一句说话令佢特别认同嘅咧，就系终极嘅渣男唔系表面衰俾你睇，而系可能呃晒全世界嘅好好先生。 总有些人善良为掩饰说谎。 作曲许正宛，填词张楚乔，编曲张子坚，监制 Aaron Kwok。 上榜三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许正宛《代罪羔羊》。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啦，翻到嚟同心抗疫 #hashtag， 朝早嘅时间八点五十八分啊！早晨，话梅姐。 早晨，话梅姐。 哇，可以加翻个人声喎。 系啊。 早晨，早晨， 早晨。 Good morning 啊，小弟同埋阿欧，就系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我真系越嚟越觉得啦，即系好似你哋咁样啦吓，啲公务员啦吓，work from home 啦，真系几盏鬼嘅喎，原来吓。 点解咧吓？ 点解咧？因为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啦，我华媒咧依家咧都好似你哋咁样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咧，我就可以咧着咩衫？或者唔著衫都得噶。 哇！神舟流流讲啲喷鼻血嘅嘢， 吹口哨啊！后边嗰啲猛男喺度全部吹晒。 我真系话唔著衫或者唔或者着衫都得啫，咁系代表我有着衫。 以为你天气热大派冰淇淋啊！以为你朝头早大派冰淇淋啊！啊， 系啊！我想同大家讲啦，抗疫路上咧，如果有情绪嘅问题咧，我仲有啲可以抗疫嘅抗负面情绪嘅方法想讲嘅、 啊。 但系咧，原来啲外国人咧，佢哋发现咧，你走入去森林嗰处，即系郊区郊野森林、哦，咁你停留15分钟咧，就好自在啦。又或者咧，多读书，读书咧又可以令到人嘅心平气和。又或者走去艺术馆嗰度参观，睇下啲艺术展品，都有咁样嘅效果，令到你负面情绪减少嘅。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呢，走去森林读下书，再去参观艺术馆呢，唔怕疫情啊变凶险呢。 哦，几好啊呢个方法。 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龙盘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在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喂呀仔呀，有巴士到啦，上车吓、 啊！阿爸，戴翻个口罩先啦、 啊。戴咗咯，喺个下巴度。 唔得噶，口罩一定要遮住你个鼻同埋个口先至啱噶。 咁啊系，坐公共交通工具都要戴口罩，快啲戴啦，上车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才子 O。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证明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郭生，睇到隔晚美股咧，表现就麻麻地啊，特别系啲科技股啦，咁啊，令到道指咧都要跌嘅。今日咧，港股方面咧，会唔会咧，都系好似美股咁样，啲科技股有机会回一回啊？ 系啊，咁啊睇翻外围嚟讲咧，因为啲巨企嘅业绩咧就有少少令人失望啦，咁啲科技股亦都继续有回吐，咁啊所以都拖低咗个指数嘅表现。咁啊港股 ADR 咧普遍都有即系下跌嘅，咁所以预计今日港股呢边咧都会跟随外围低开啦。咁啊近期都睇到大市嚟讲咧，虽然即系琴日系有啲反弹啦，但系整体个動力就不如就七月上旬嗰陣時咁理想嘅，呢個都同最近個大市不明朗因素增加係有關啦。咁除咗科技股嘅轉弱之外咧，投資亦都比較關注呢一個嘅中美關係啦，繼續緊張啦，咁同埋即係疫情嘅反覆啦，亦都對本地經濟咧構成到影響啦。咁啊～好幾方面因素影響之下啦，似乎指數要上翻25,000点樓上啦，現時都比較困難啦。咁啊，相反啦，咁後市短期睇嚟有機會要進一步下試24,000点嘅支持位置嘅。 咁大市就咁樣走向啦。今日聽眾咧，黃先生咧就問只咧011恒生嘅，咁啊佢就120蚊攞貨啦，睇到現價咧，昨日收市咧收報啊嚇，123.5啦。咁啊最關心都係8月3日公司出嘅業績，咁啊問下郭生點去分析，點去睇咧？ 咁啊，暫時睇就大家都睇到，即係無論本地金融股或者係國際金融股啦，近期表現都比較疲弱啦。咁啊，恒生嚟講咧，就由高位都跌咗都70-80蚊嘅。咁啊，即係投資者，我諗主要有幾樣嘢關心啦。第一就當然個疫情啦，對個資產質素嘅影響啦。咁啊，因為即係都睇到好多生意都受到今次疫情影響，可能對佢哋還款能力會有個即係削減喺度啦。咁變相，恒生咧可能喺今年嘅撥備咧就需要提高啦。咁第二就係講個息口咧持續低企嘅問題啦，呢個亦都影響咗恒生自己本身個利息收入嘅表現嘅。咁目前似乎呢個低利息環境都仲會維持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咁啊所以呢個都係要留意啦。第三就當然係個派息啦，因為喺早前佢公布第一次嘅季度派息咧都已經有削減。亦都係因應住一啲監管機構要求啦，咁啊去預留多啲嘅資金應對今次疫情咧帶嚟個衝擊啦，咁所以即係呢方面亦都對股價有影響。唯一就因為個股價都跌咗相當多啦，咁去到目前啲水平咧，其實有少少超賣嘅，咁啊即係都貼近翻條250天線，而家大概118蚊嗰啲水平應該係有啲支持啦。咁但係你話嚟緊八月頭嘅業績咧，我預計就未必有太大嘅幫助喺度，咁估計咧，即係股價你話反彈翻到去130至135蚊嘅區域咧，應該就會遇到啲阻力啦。咁所以如果即係想做啲比較短線部署嘅，我諗即係考慮下喺嗰啲水平咧，就要即係短線獲利先啦。因為嚟緊似乎一段時間咧，投資者對依類金融股個偏好咧，仍會相對比較低少少啦。 咁啊，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参考翻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证明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同埋咧答听众嘅问题嘅。郭生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多谢你。拜拜。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9:11啊！早晨，小伯， 早晨啊， 早晨啊，喂，今日真系迎接一个新嘅常态啦。咁当然你可以好郁闷咁去迎接嘅，不过我就选择咗用啲好少少嘅心情啦。不过都要有啲嘢注意翻啊吓。头先咧已经喺自己个手机嗰啲 WhatsApp 群组嗰度咧 send 咗好多相啦，话喂嗰啲食肆门口咧已经排晒队啊，排队卖早餐 啊，去咗全部外卖啊咁样。 系啦，嗰啲酒楼嗰啲点心咧，全部一盅两件咧。咁啊，都外賣翻去啦。 大家記住一樣嘢，就算你買外賣，如果可以嘅，當然係自己自備呢一個飯盒啦。如果真係冇辦法準備飯盒嘅，都嘗試準備一下一啲餐具，咁啊叫佢走餐具咯。係， 咁啊翻到 office 嘅，通常有啲 OL 或者有啲男士啊嗰啲上班族嗰啲都會有自己一套嘅。餐具嘅有自己嘅飲管嘅咁樣， 咁就好啦。 首先洗乾淨先用啦，咁啊呢個第一個常態啦。第二個咧就係今日咧進行好多户外活動嘅時候咧，即係譬如你話跑步咁都要戴翻個口罩啦。 係啊，要緊記。 係啦，如果唔係咧，就有機會咧就俾票控嘅咁樣。 同埋唔好淨係諗票控啦，為咗健康着想。 係啦，咁 先係大前提。 所以咧都睇翻好多唔同嘅專家咧都有講話啊，其實今日咧如果大家戴住口罩咧，就唔適宜進行啲太高強度嘅。运动啦，譬如你平时跑开 10K 嘅，你今日呢只可以跑 2K 或者 3K 咁样，咁即係将个运动量就减半或者减成三分一啦。 有好多呢即係运动嘅朋友呢，佢哋而家纷纷就买嗰啲叫口罩架，即係我哋呢啲平时用嘅外科口罩呢，咁其实佢有个架喺入面嘅，咁好似几蚊鸡咁样嘅啫，咁就可以放喺呢一个外科口罩同个嘴中间，咁晾住一个拱形咁样嘅，咁就可以令到嗰个口罩就唔会话即係完完全全做運動嘅時候貼住個嘴咁樣咯，啲人話呼吸會好啲嘅咁樣咯。 係咁啊，即係但係大家都係要不斷學習啦，不斷進步啦，呢啲都係好暫新。 自己又揾多啲唔同方法咯，解決一下，令到自己舒服啲啦。 係啊，咁啊，既然不斷學嘢咧，呢個時間當然要請位 Miss 出場啦。有啊，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 啊， 9:00聽一聽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今个礼拜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 ，Miss Lam 咧。啊 ，Jamie 啊，自从疫情爆发以嚟咧，香港人咧就多咗个新嘅生活习惯啦，就系抗疫嘅措施咧，真系做得好足啊。不过随之而嚟咧，除咗呢一种嘅新习惯之外咧，压力咧似乎都成为咗我哋生活嘅一部分。 系，其实我都有啲咁嘅感觉啊。呢家每一日翻屋企第一件事系洗干净对手，冲干净个凉，先至抱小朋友，先至同小朋友玩，已经成为我嘅新常态啦。 系啊，喂，不过咧有时咧。你唔好话，如果冇咗呢一种咁样嘅压力啊，又或者系谂到啊，万一做漏一个抗疫步骤之后，后果有几咁严重呢，可能大家咧又未必会咁有警惕同埋警戒性。 你讲得好啱啊，因为咧压力呢样嘢都可以分做咧，佢系有用定系太多嘅。有用嘅压力系讲紧佢时刻提醒我哋做好呢啲防护嘅措施啦，呢啲焦虑情绪对我哋嗰、那个即系整体嗰个安全咧，其实系有一定嘅重要性喺度。多得滞嘅时候，我哋先至会担心嘅。 不过咧都越嚟越多咧，即系新闻好啦，定还是身边嘅朋友好啦，都察觉得到咧，可能大家因为压力咧而衍生出嚟嘅嗰啲负面情绪，甚至乎系行为咧，都好似多咗。 我都听过啊，因为太耐冇翻学。有媽媽係同我講：哎呀，我對個仔越嚟越猛等啦。所以都唔出奇噶。再加埋其實每日望住確診嘅數字，壓力越嚟越高，我又覺得都好可以理解嘅。 但係咧好多時咧都會見到一啲情況就係、當阿 A 君問阿 B 君：喂，你冇嘢啊嘛？呢排好似咁猛嘅咁。阿 B 君即係當事人咧，通常都覺得自己冇嘢嘅。 都唔出奇啊！啊，呢、這個就可能都牽涉咧，到底阿 A 君點樣同阿 B 君講啦？有啲时候呢，譬如话有一日你发紧脾气，我同你讲你做咩发咁大脾气啊，你咪好猛啊，你系咪好担心啊，通常你嘅反应都会系冇嘢冇事边系啊，咁通常直接俾人指责个感觉，或者直接俾人督嘅话，这个感觉其实都真系唔系几舒服嘅。有啲时候呢，我就会同啲人讲啊，不如试下咁问佢啊，咦，点解我觉得你好似比平时嘅你猛整咗嘅？你点啊？ 即系用一个比较关心啲嘅口吻去做， 同埋、啊、完全唔带任何指责，只系你觉得有一啲嘅唔同。呢、這个唔同本身唔一定系负面嘅， 系 即系简单啲讲就系、是，诶、欸，我觉得你好似同平时唔同咗咁嘅。我有担心你发生紧咩事啊？咁、嗯、听落人哋又会觉得，咦，你系真系关心我，你唔系觉得因为我嘅脾气话我即系指责我咁样嘅，听落去顺耳啲，嗰、那个人又可能会即时佢唔一定会同你讲话，哦系啊，我有压力啊，但系一个相对柔和啲、温和啲嘅方法去问佢。个信息入咗去佢个脑度，听得顺耳啲，可能佢自己就会有多少少空间去消化一下，谂下，咦，系、哦，可能我真系有一啲嘢我自己冇留意噶噃。 咁但系嗱，头先就讲紧话系察觉到身边嘅人有压力嘅时候咧，我哋可以点同佢讲啦？咁但系有冇啲方法咧，其实都可以令到自己咧留意得到自己其实可能同平时咧或者以前嘅自己有啲唔同咧？ 咁有几个方向嘅反应我哋可以諗下嘅，最常见譬如话真係好大压力嘅时候食啊瞓啊，即係各样都会明显地差咗嘅，有啲人会压力大咗嘅时候特登食多咗嘢啦，有啲人会冇冇胃口啦，咁有啲人就会发觉自己呢、如果真係有啲吸烟嘅習慣，嗰啲可能会吸烟多咗啊，飲酒多咗啊，有啲人就会可能沉迷咗去打机嘅，呢啲有啲时候呢啲行为上嘅转变都系一啲压力嘅信号嚟嘅。咁、有一啲咧就会明显系情绪嘅反应会明显啲嘅，即系譬如话系暴躁咗嘅，以前从来都唔会因为小事而发烂发脾气，咦？点解突然之间爆咗嘅？咁、当然佢自己当事人唔一定认识，唔一定咁快睇到嘅。不过有啲时候，当人哋身边人可以轻轻讲一句，喂。点啊？做咩咁大反应嘅？或者你个反应唔同咗？咁已经值得去谂一谂噶啦。 系咁啊，即系如果真系发觉咗自己有呢一啲咁样嘅唔同咧，其实第一个步骤应该做啲乜嘢咧？ 第一样嘢其实都试下容许自己有情绪啊，容许自己系发猛疹嘅，容许自己系哦系，我头先系发猛疹，容让自己哦系啦，头先我情绪好似有少少唔系喺我控制之内、啊。 嗯， 对自己。宽容少少先，唔需要即时觉得、啊、我发咗个脾气系我唔啱啊，唔需要嘅， 系 呢个系第一步， 接受咗自己呢个状况先， 系啦，先包容自己啊，先对自己温柔啲、去谂下、啊、其实我做咩事呢？咁当然我哋唔鼓励真系长期要用发脾气啊，暴饮暴食嘅情况去处理你嘅压力啦。咁、但系第一步就系、是，咦，系、哦、我好似唔系好舒服、哦，咁、我系咪有一啲嘢我可以试下做呢？咁其实由年头到呢间抗疫都成半年啦，咁可以諗下嘅就係、是、咦，我哋香港人好犀利㗎，捱过咗第一波第二波嘅爆发啦，咁、我哋又可以諗下啊，其实先前嗰两转我用啲咩方法用啲咩技巧去帮自己行过咗呢几个月嘅时间呢、有时去睇返自己嘅一啲经验啦，自己用过有用嘅方法，其实每一次都係值得去参考嘅。 係即係喺自己嘅身上搵返啲借镜去帮自己嘛。 冇错啦，因为从来都只有自己嘅方法最适合自己嘅。咁当然如果你话做嚟做去都系都系掹掹掹掹嘅，咁都真系值得搵身边嘅人倾下偈嘅。咁去到真系发觉喂好似倾嚟倾去都系咁，咁我搵啲专业人士倾下又 OK 嘅。其实都有好多专线可以倾嘅。咁但系我哋俾任何嘅意见其实都唔及你自己最了解自己㗎嘛。 即系可以俾自己一个空间咯，又唔需要话逼得自己太紧要。唔好觉得而家有压力咧，就系好大嘅问题啊，或者系完全解决唔到啦。其实凡事都一定可以解决得到噶嘛。 冇错啦，有压力系正常嘅，只要我哋试下转一转个心态。咁、那个心态今次系咩咧？如果抗疫已经成为我哋嘅日常嘅时候，我点样可以提醒自己，帮自己将呢啲习惯变成日常，令到自己唔会成日都太过担心咧？一路都讲紧知识就系力量啦嘛。咁由第一日已经讲紧，我哋如果真正知道用啲咩方法去可以预防到感染或者减低感染嘅机会嘅话，咁我相信做翻就已经足够噶啦。 系，又唔需要话太过担忧一啲未知之数嘅，即系有啲人可能咧，甚至乎系而家睇到新闻咧，就系、话啊，自己住喺嗰一区啊，或者自己曾经到访过嗰啲地方咧，原来都有确诊者出现过咁，咦，我惊到几晚瞓唔着啦。咁呢啲咧又真系唔需要咁担忧咯。 担忧是理解的，不过就回到刚才，你住先，到过 咁我哋都可以有好多嘢去確保去減低嗰個感染風險㗎嘛，戴好口罩，洗乾淨對手，唔好亂咁摸自己塊面，已經係一路啲專家都係講緊嘅說話嚟㗎啦。 嗯，所以呢就即係都係做足返啲防疫措施啦，就唔需要話俾太大嘅壓力自己嘅。 是啊，其实你想想你都做了四个月，你都平安帮自己度过了四个月，如果我提醒自己我都曾经顺利度过了这四个月，接下来我只要 keep 回我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做好我自己的个人卫生，已经很好 了。嗯，那 Jamie 呢刚才就讲了一些自己洞悉到压力啊，又或者是看到身边的人呢有很沉重的压力要面对的时候呢，有些什么的 tips 啦。好啦，有没有什么的 tips 呢令到我们继续 keep 住可以轻轻松松地面对这个疫情呢？ 其实面对这个疫情大家都是面对同样的困难，我们 keep 住我们的人际网络，虽然所以社交距離就必須要繼續保持的，但是我們互相支援，互相為身邊的朋友打氣，簡單的一句問候，哦，你怎樣啊，所有都 OK 嘛，其實已經是很好的說話來的啦。 嗯，所以其實你說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都很有幫助，即是有時可能找人聊聊天，或者是 send 一個短信，打一通電話，除了鼓勵到自己，也都可以問候到和鼓勵到身邊的人。 欸，最近我試了就是用一些軟件去令到整家人可以在個軟件上聚會，虽然实质上见不到，但见到对方在那个画面上面其实都是开心的。 啊，你这个方法都可以试下啊，真的。 是啊，试下多些用新如果 OK 的就用多些新科技去维持大家那个人际关系啊，那个社交那个连结的感觉，那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抗疫加油站来的啦。 嗯，好啦，那我希望大家呢今早早听着晨光第一线的你呢都可以好好地补给下你的正能量呢。再一次麻烦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我哋下次再倾过咯。 好啦，唔好客气啦，拜 拜。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抗疫尚未成功，英雄仍需努力，继续出手再嚟拍片救地球。今次齐齐召集人类嘅好朋友 宠物，齐齐拍拍拍拍， 用拍片为世界注满正能量。快啲拍低你宠物之盟之 Q 嘅得意片段，上载到 rthk.hk/31cares。 大家仲可以得到感谢状同埋独家纪念品一份。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组合 Yorushika 是由 Nabuna 加上 Suisu 组成的二人摇滚组合。Yorushika 在2019年出道，到今年其实他们也没有正式露面的。2020年2月更加得到日本金唱片大奖的最后五强席位。今天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Yorushika 花中亡灵。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Yorushika 花中亡灵。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9:25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就好听嘅节目啦。港台电视31又 有好睇嘅节目啦，交俾刘畅先啦。 早晨啊，畅。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哦，早晨各位。 你好啊，介绍下今晚有咩节目啦。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呢逢星期三晚都有嘅警讯啊。 係啊，咦，倒数緊喎。 係啊，即係精彩嘅嘢就大家要睇就把握机会啦。 係啊， 今晚八点钟警讯。 係。咁就有啲咩有啲咩特别啦，警讯今晚入面。 即係小白你知啦，警讯通常都係提醒各位呢，即係提醒香港市民就提防骗子㗎嘛。 係啊係啊。 系啦，咁啊，但系警讯又就嚟冇得做喎，咁点算咧？即系啲市民点样提防骗子咧？ 系喎，点啊？ 原来咧，警队咧就设计咗一个吉祥物啊，去提醒大家。嗰只吉祥物就叫做提子。 提子啊？ 哦， 系啦，即系点解有提子？ 都系个写法都系食嗰个提子咁写。 冇错啊，即系。 哦， 佢係都係個形象都一粒提子嚟嘅，即係點解又唔係士多啤梨啤梨蘋果橙咧？ 係咯， 係因為哦，原來就提子嘅意思就係話提防 騙 子嘅。 哎呀， 好嘢！ 係啦，即係 點估到咧？啊， 上網即刻 search 下呢個提子係點樣樣嘅先。 係啊，即係一粒提子咁樣咯。即係原來啲阿 Sir 都咁有創意嘅，真係聽佢講嘢就知道啦。咁啊～ 我睇到啦，我睇到嗰粒提子啦，有戴眼镜嘅喎，原来佢咯， 系啊， 系啊 ，OK， 有啲似嗰个黑加仑子个品牌嗰啲咁， 系啊，喂，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新 launch 嘅一个防骗嘅吉祥物嚟嘅，咁啊，六月尾嘅时候先 launch 出嚟嘅呢个提子，咁啊，大家可以留意警讯，知道多啲啦，系咪啊，刘总？ 冇错啦，就系咁样啦，咁啊， 咁啊，注重埋维他命 C 啦吓，跟住仲有啲咩咧？ 好啦，咁啊，去到跟住紧接住嘅夜晚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半， 系 咁咧，今晚就请咗一位咧海外声学专家，同大家教下路啊。咁、话说咧，即系上个星期 DSE 文凭试咧就放咗榜嘛。 系啊， 咁有好多学生咧就有开始想去外国嗰度声学。咁今晚呢个专家咧同大家讲下咧，即系有啲乜嘢要注意，特别系咧呢个疫情咧会唔会影响到咧，即系去海外读书嘅计划咧？ 咁啊，出路锦囊喎，今晚呢个系出路锦囊， 同大家搞下路啦。 好，分享下，咁大家留意住啦。好，然后仲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呢？ 咁去到紧接住夜晚九点半有31看世界。咁今晚嘅题目叫做公义的色彩啊。 系有啲咩特别咧？呢个色彩 系啦。咁呢一刻咧，地球上最多人谈论公义嘅议题咧，就系美国咧嗰个黑人啊弗洛伊德咧，因为俾拘捕嘅时候俾警员咧就压后颈死咗啦。咁原來咧呢一件事咧喺2014年嘅7月都有好類似嘅事喺美國發生咗。咁有另一位黑人叫做艾力克加納啊，就喺紐約嘅街頭咧就俾警方粗暴拘捕之後，亦都係壓住個後頸死咗 嘅。都好似有啲印象，因為呢類型嘅新聞都經常喺呢個地方聽得到，好似。 咁啊。今晚呢個節目咧，31看世界就同大家咧回顧翻呢件事究竟係點。就原來咧當時都係有目擊證人拍低咗成個事發經過。呢一個黑人咧，亦都係阿加納咧，亦都係話即係表示啊，我唞唔到氣啊咁樣。咁但係後來咧，呢一單案咧就因為話即五個月後啊，就話證據不足，陪審團就決定唔再起訴嗰啲涉案嘅警員啦。咁今晚呢個節目就同大家回顧一下，究竟嗰個前文後理係點樣，會唔會成為一個借鑑咁樣啦？ 明白明白。 好啦，跟住到午夜廣場咯喎，係咪？ 冇錯啦，深水清啊，去到夜晚11点有午夜廣場，今晚係學人串社科，題目叫做政教學啊。 政教边个政边个教边个学啊？ 系啦， 政系政治个政啦，教就系宗教个教。 哦，即系 咁啊，冇错啦，咁啊学啦，即系一个学说啦。咁啊上个星期咧，即系如果有睇过嘅朋友都知道，上一个星期系讲经济同埋政治啊嘛。咁今晚咧经济同埋宗教嘛。咁今晚咧就系讲宗教。点样牵涉到呢个政治嘅咧？双方有啲乜嘢关系？有咩瓜葛嘅咧？ 系咁又讲翻好多历史嘅证据出嚟啊！咁又分析一下，睇下未来方向又系点啊？咁样系嘛？ 冇错啦，就系、是、咁样啦。 好啦，咁啊，即系一路睇住电视机，一路扭开心机，你就可以咧得到双重嘅娱乐啦。 好，今日朝头早唔该晒阿昌，咁啊，迟啲再见啦吓，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肆全日禁堂食的措施今日起生效，为了配合新规例，有连锁食肆在餐台上摆放所有座位暂不开放的告示，甚至围封座位。有市民朝早买早餐外卖回办公室，有人认同新措施并指来得迟，亦都有市民话因应疫情已经习惯买外卖回写字楼，又话当局应该为地盘工人放宽堂食安排。在金钟见到多人买早餐外卖之后，企在餐厅外，又或者坐在路边位置进食。有地盘工人话无奈接受禁堂食的措施，在街上进食既不便，亦都有感染风险。亦有建筑工人话为了生计，冇办法翻办公室用餐，但为了防疫，亦支持禁堂食措施。 欧盟针对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推出一系列措施，二十七国同意限制对香港输出敏感技术，用作内部镇压、截取通讯或进行网络监察等。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话：坚决反对欧方错误做法，已经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切实尊重中国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发言人说，中方已经多次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场问题展明立场。一国两制落实得好不好，中国人民特别是香港人民最有权利发表意见，欧盟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又说绝大多数香港居民都认为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会更有助于保障香港居民的各项权利，亦更有利于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英国外相蓝通文表示，英方将密切关注香港九月的立法会选举，强调中国必须在包括新疆在内的事情上履行国际人权义务，重建和国际社会的信任。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蓝通文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通话，双方同意两国在贸易和气候变化等方面可以进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合作。蓝通文又说，他和首相约翰逊将会和中方在共同和紧急的挑战上合作。日本防卫相河野太郎一名警卫官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河野太郎其后进行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防卫省话他今日会如常上班。共同社报道，确诊的警卫官寻日发烧，对病毒检测呈阳性。河野太郎在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仍然取消原定行程，离开防卫省大楼。日本昨日新增980人确诊新型肺炎，东京单日再多266人感染，全国累积病例增至32000几宗。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雷暴，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92点，跌79点，成交金额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9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7.5，跌了6蚊；美团点评190元，跌1蚊；阿里巴巴241.6，跌3蚊；友邦保险系72.05，跌7.5；中芯国际26.2，跌1毫。新易网集团5.86，升1.2；汇控35.2，升4毫；中国平安82.7，跌3毫；斯摩尔国际37.9，斯摩尔最新系38.2，跌咗2蚊；药明生物156元，升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16。瑞士法郎0.919，加元是1.338，人民币7.005，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461点，跌195点。港金现价报18090元，升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5.55美元，卖出195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次咧揀呢個咧，其實就係一個我覺得外賣嘅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啦。 嗯， 咁就係嚟自咧一個跑馬地啦，一間咧比較都有非常之長歷史嘅一間茶餐廳， 係 嘅包。 包、嗯、啊， 佢嘅菠萝包， 菠萝包，哦、菠萝包咧，周街都有得买啦。但系要整得好食啊，似乎真系有啲难度、啊。 系啊，甚或乎依家坊间嗰啲咧，菠萝包整色整水咧、嗯，中间仲真系有块菠萝喺度嘅。咁我就麻麻地啊，我都系中意传统嗰啲热辣辣嗰啲咧，一出炉嗰啲菠萝包咧就外脆内软，咁就正啦，系咪啊？ 我希望今日嘅选择能够满足到我以上呢两位拍档嘅要求。 好、 首先咧，佢系即系。跑馬地嘅一間真係舊式嘅茶餐廳啦，咁、變咗自以前你堂食可以嗌之外咧，佢門口真係有個麵包櫃先嘅，咁即係話呢一刻，如果你去到要買外賣嘅啦，冇得堂食嘅話，你起碼真係連鋪頭都唔使入、其實第一步我覺得好似安心啲先，係咪？即係你直情喺外邊咧排隊咁就可以買到啦嚇。咁、但係而家排隊都要戴口罩啦。好啦，第二咧，頭先咧阿 O 講嘅啦，我知道你，我明你講新派嘅菠蘿包係乜、先講新派嗰啲咧，你咬。落去咧就好松，同埋个包咧有阵时系大过到啊，胀到咧。哎呀，我小樱桃小嘴点样咬咧？我搽晒唇膏，啲女仔点样食咧？系好尴尬嘅，一条 刀叉食先至得噶。 但系倒翻转，我哋以前由细食到大嘅菠萝包咧，虽然佢面嗰阵皮都系脆啦，会咔咔咔咁样啦，会跌出嚟啦，但系相对地个包身咧就会比较系扁啲嘅，变咗你咬落去嗰块皮脆之外咧，你真系咬得到嘅。我哋话系咪？ 系。 咁呢一個咧，首先呢個包咧，本身個包嘅質地就係咁嘅，即係有煙韌嘅咬口，而唔係咧而家有啲包發得太鬆啦。嗱，即係我都而家開始整麵包啦，佢都用啲高筋麵粉啊嘛。咁你發得太多空氣入去嘅時候，即係太漲咧，睇落去佢賣相靚，但係咬落去其實得陣風咁。 係啊，嗱呢、這個就係想講啦。依家好多時啲麵包鋪都係你買個菠蘿包好、豬仔包好咧，你咬落去咧，哇，好似冇食過嘢咁樣 入邊、可以塞一個拳頭。 喺度噶， 咁我保证咧，呢、這个菠萝包个包底咧就唔系咁样嘅，佢咬落去仍然系有种烟韧嘅感觉，而唔系过分松嘅，即系唔会真系得阵风啦。咁所以咧就你睇翻咧，佢由个包底到个包嗰阵我哋叫菠萝皮啦，即系嗰阵脆皮咧，其实都唔会厚得过我一只手掌，唔计手指个位置咯，即系唔会过分厚，嗱未计啲馅啊。好啦，咁佢普通食嘅菠萝包，咁。至於佢皮咧，咁你咬落去咧都係脆嘅，但系咧嗱，有啲即系咧，你一咬咧係會鬆到廿塊咁跌落嚟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就千祈唔可以匿埋喺架車度食啦。我有陣時我哋買完即刻喺架車度享受咧，真係好驚嘅。菠蘿包真係唔得嘅，成車都係。 係啊。 咁佢呢個咧，就算你見佢咬鬆咗個皮咧，都係大約係六七塊好大咯，就唔會係碎得。一車都係嗰只感覺， 即係就算甩咗大塊大塊都 係 都執到嘅， 執到執到。小朋友食你都唔會覺得哎呀救命咁 啊！係、我好有經驗啊呢啲。 咁、會唔會有埋菠蘿油喺入邊咧？ 絕對係嗱，我幾隻都有食過，因為咧通常有陣時買酒你唔想排隊咧，就整菠蘿包買酒啦。咁但係以前堂食，我諗而家外賣都絕對可以咁叫埋菠蘿油咧。嗰塊油都即係夠曬，夠曬厚度都夠曬size 俾你噶啦。 但又唔會。太浮誇啊嘛，係咪 ？Heidi， 依家有陣時有啲 曬出嚟，係 啊，有陣時又好過分。依家新興嗰啲茶餐廳咧，新派嗰啲咧，或者乜乜冰室嗰啲咧，佢嗰啲類似叫冰火菠蘿包咧，咁啊。真係個包係熱辣辣嘅，跟住中間嗰嚿牛油咧，好似牛扒咁厚嘅。 係啊，其實好多時咧，真係睇翻牛油太大咧，我多謝佢咧，我都會切咗。其實我要三分一得嘅啦，即係你純粹要想個滋味，但又真係不能夠太過分啊嘛。咁佢糖食嘅菠蘿油啦，好啦，邪惡嘅 menu 出現啦。 好嚟啊！ 佢重點咧就係有懷舊特色菠蘿包餐嘅。之前食的堂食都有，但我相信外卖都可以做得到的。咁啊，十一点之后先供应，即系备咗个早餐时间啦。咁呢个包餐咧就包埋杯热饮，咁啊可以食嘅。有五个口味，准备啦。 好嚟啊！ 野味猪扒菠萝包。 诶 ，OK 啊， 呢个真系野味。 几块猪扒嚟吓？ 煎香咗个猪扒先啦，佢一定系嘛？ 真系啊！ 嗱，呢个系我觉得都算系我哋见得多噶啦。 系。 跟住 沙爹牛肉有冇？ 肥猪餐肉。煎蛋菠萝包， 肥猪餐肉哦， 加埋 煎蛋， 系 厚切火腿煎蛋菠萝包 ，OK OK OK， 芝士炒蛋 菠萝包， 哇！ 最后俾埋你嘅沙丁牛柳丝菠萝包， 系啊！喂，边款啱你口味咧 ？Hedy， 我先问咗你啦。 反而食咗呢一个野味猪扒菠萝包嘅。嗯，咁咧，基本上咧，头先讲个包咧，好似我手掌大，我谂好似个男人嘅手掌咁样啦，即系起码好似阿 O 或者小白个手掌咁大啦，个菠萝包 size。头先嗰个厚度就好似你嘅手掌，但系就唔计你嘅手指咁厚啦吓，即系个手掌肉放咁厚啦。咁，但系咧，我真系可以 send 俾你睇啦，嗰个猪扒咧就真系突晒边嘅。 哇， 唔系话咁， 比都你多，比个面包大多20%到嘅嗰个圆周啦。 吓，我有啲想食呢一个猪扒嘅菠萝包， 系 哦。 嗱，我而家 send 紧张相俾你睇，呢个咧就真系我觉得咧，佢个猪扒就系嗰种咧，唔系炸到脆口吉裂嘅，亦都唔系染咗蛋浆或者染咗浆渣，系咁有个，你知系食，譬如猪扒公仔面咁就纯粹炸就有嗰只炸法啦。 嗯， 哇，嗱，我咧就收到阿 Hedy 咧张婷嗰张相啦。咁啊，见到嗰个平时我哋嗰个菠萝包嘅外表啦，咁啊中间咧就有块好大块嘅猪扒，嗰块猪扒大到系点咧？好似夹咗喺个菠萝包中间，佢仲要伸咗条脷出嚟咁样，嗰条脷就系嗰个猪扒啦， 少少口咁样， 系啊，非常之好。 系啊，喂，朝头早睇到呢一类咧，真系觉得好正啊！不过都系嗰句啦，即系11点后先供应啊。头先 系啊，唔好而家冲去啊。嗱，咁啊，除咗猪扒之外，你问我啦，如果我下次去，我会想试咧，反而我会系想试个。肥餐肉， 肥餐肉， 蛋 你会食嘅咩 ？Hedy， 你咁健康， 其实咧够不够咧？呢、這个餐蛋公仔面咧，都系邪恶嘅朋友嚟嘅，人又唔可以完全系太健康。 系啊，都系、啊。 我以前都会一个月一次咯，因为你嗰种，唉，罪恶感 系 好重，但系真系咧好味 啊嘛。我上次都系望住啲餐蛋面，嗰啲咩黑松露餐肉嗰啲，又系哇！ 即系后屘我而家近期都揾咗我嗰、那个即系素食嘅餐蛋选择，咁但系呢啲传统嘅邪我嘅選擇都唔可以放棄嘅，而家或者屋企整咯，喺屋企整嘅時候，你相對地個有幾厚切，你可以自己控制嘛。 啊，係，同埋食過咧，先至有一個更加大嘅動力，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多運動啊嘛，更加苗條啊嘛，係嘛？ 冇錯。嗱，咁你睇咗餐牌啦，嗰五款你哋如果去試，你會想試邊一隻啊？ 豬扒。堅持豬 扒 係啦， 咁呢兩個都係喎。 揀下沙爹牛柳絲啦。 呢個我又覺得咧，好似炒呢個我又覺得好似野味得，就好似夾咗啲飯喺嗰個包度咧。 因為我想中間咧濕少少啊，依家感覺上有啲乾啊。如果以一個餐嚟講，咁我就會傾向試一下呢個沙爹牛柳絲嘅菠蘿包。不過唔緊要嘅，咁如果你兩個朋友去食咁樣，或者屋企人去食，係啦，咁你咪叫佢鋸開咯。咁大家都可以分享到。当中嘅滋味咁啊最好啦， 系啊，嗱你知道咗边一间茶餐厅咧？睇佢个名啦。其实除咗呢一个菠萝包之外咧，佢哋都好多啊，记唔记得啊？旧式我以前会食呢一个嘅榨菜肉丝米啊，即系佢哋系有嗰种怀旧嘅味道，就唔似系咧。譬如有阵时咧，而家去茶餐厅，就算买外卖都好啦，你会觉得佢系由个兜咧，匹嗰啲汁上去你啲面啊或者啲粉 中 间，你真系 feel 到呢一间佢啲师傅系真系炒个榨菜肉丝咧，先至铺落你嗰个面底嗰度。 系啊，真系真炒咯，就唔系淋个芡上去咯，咁样。所以咧，呢个都系啊，可以俾大家抗疫期间咧少少嘅高尚。 都好多人噶，如果你哋真系，尤其是啲3:30嘅时间啊，或者啱啱新鲜出炉啲时间咧，基本上门口排队咧，如果而家都要保持1.5米嘅距离嘅话咧，条龙应该都有条街咁长。 系啊，咁啊，即系心机旁边你咧就留意翻啦。咁啊 ，Hedy 今日咧朝头早咧讲下啊呢个早餐类嘅食品就系菠萝包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整法啦，咁样啦吓，就咁除咗菠萝油之外咧，咁啊，大家都有好多五花八门嘅选择啊吓，咁啊，总有一款啱你口味嘅咁样。喂 ，Hedy， 咁你食完呢啲包又系时候跳下舞做下运动啦， 特别呢个抗疫期， 晏少少啊，一晏少少5:00我就开始噶啦。 哦，好啊， 好啦，好啦， 留意住你 IG， 好多谢你嘅分享，唔该 ，Hedy， 拜 拜。 最后和偶像抱拥，唯

谂紧。 哦，谂紧，谂紧就唔好讲啦。啊，呢啲、 可能要揾阿师傅改一改先啦，咁样系咪？ 系啦。 喂，但系咧咁开心咁啊，名又未改啊，撒定啲红鸡蛋啊嗰啲噶咯，系咪啊？食猪脚噶咯，姜醋噶咯，咁样。 12朝先派俾啲朋友啊、亲戚啊咁咯。 系啊，开心啊，happy 啊， 嗬。系啊，但系而家都系抗疫期间啦。 好开心咯。 系啊，但系而家抗疫期间咧，好难即系成班朋友咁开心聚埋，你哋有啲咩策略咧？一齐庆祝一下咧？ 系， 到时先算啦，暂时都未有得睇 BB 啦，因为我哋费事去佢屋企， 啱啊， 交叉感染咁样费事咯， 系唔系交叉感染嘅，即系费事走嚟走去少啲外出啦，系啊，冇感染嘅，啊百毒不侵嘅，不过又问下你啊，会唔会视像或者咧啊，依家社交平台咁发达，咁咪 send 张相过嚟俾你睇下阿 BB 仔啦，咁系咪啊？ 有啊有啊，日日都有。 日日都有系咪 keep 住 update 啊 ？keep 住 update 啊！啊，喊又影啲，唔喊又影啲，笑又影啲，唔笑又影啲咁样啦，通常都系咁。 擘大眼仔同埋眯埋眼仔， 系啊，小朋友啊得意啦咁样，咁啊戥佢开心，咁啊送上一个祝福嘅说话先啦，好唔好啊？祝佢哋乜嘢好啊，福太？ 祝个 B B 快高长大，聪明伶俐啦。 一定啊， 系最紧要系乜嘢啊？近排吓， 小心啲咯，洗多啲手咯。 系啦，最紧要系身体健康。 健康仲有系啊，叫讲漏咗添啊。 系啊，咁啊，最 紧要我哋帮你讲翻。 系啦， 一样咁开心。 你都要身体健康啊，知唔知啊，霍太？ 你哋都系啊，你哋全个电台都系要小心啲健康。 知道知道，好，多谢晒你，霍太。 今个早上咧，送一首歌咧，歌颂母爱嘅《世上只有》啊，容祖儿俾大家听，系咪啊？ 好， 好， 多谢晒你哋吓， 一齐听听啊。 水的三个字，从我降世一开始到永远不休止，你亦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 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ing,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 谢谢你的关顾以及无上的爱护，年月心保护。 Oh, I love you。 但是我知你都有梦，凝将一生给我用，全个世界 容祖兒的《世上只有》啊。